耳边听到的是来自布衣乐队的出发，喜欢这首歌想要索取歌单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哈。微信公众账号上有很多朋友看来早就出发，至少早就起床了哈。我们来点一个名，排名不分先后哈。排在最前面的只能说在最近跟我有过互动，有果果，有说句心里话，有费劲，有老实人，赵二丫，王超 DZ 小闪，特洛伊，有洪恩仲，宫野燕敏，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有 SQX 喜，太阳女神，还有根根，沙漠 Stephen Lam， 子健涛，回不到的过去，老爱梅子，各位早安、哦、还有蓝。一位在广州的听友大清早的告诉我，广州都快热化了，有那么热吗？希望音乐加速度带给你丝丝凉意哈。我们可以继续在这里点名，因为有好多朋友说啊，还有我，是的，还有冬天吹冷风，中庸，还有程盼，南瓜侠已经在路上了哈，还有张爱云，早安。 Frame, I've been frozen in trying to find a better view. This ain't me, this ain't cool, this ain't what I signed up to. This ain't right, it's no good, I'm no good. Oh, everything is changing, and I've been here for too long. Going through the same things, I've been hurting, don't wrong. Got to move on, say, I'm

间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拥有一把好嗓子的任素汐唱这首歌，真的会觉得没有人，没有其他唱功更好的人可以取代了哈。来自任素汐，我要你，好久没有听了哈。昨天晚上大家肯定被一档综艺节目刷屏了，对不对？啊，在那么多首演人当中，我觉得任素汐的代入感和感染力是最强的，所以也收获了一致好评，又更新了我们对她的新的认识哈。来听下一首歌 ，Joy Williams《Sunny Day》。 Open my eyes, look to the sky. 继续在报道的，比如说跑跑说早上好，我今天值班哦，那要好好的加油工作咯。各位说在路口等灯，边上的车也在听你，开着窗户声音还挺大的。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少难免走一遭，有人哭有人笑，笑得也不见得逍遥，几位光头不代表豪情逆着好，拿得起当年勇，傲视群雄不足道，爱作美，清风皓月任我飞，生命与灵位，自与功臣身不退，身无走一回。年少难免走一遭，有人哭有人笑，笑得也不见得逍遥，几位公道不代表豪情逆着好，

尤其在这样的监听环境下唱 live 被惊着了。雷佳歌唱家的现场就是天籁，听听任素汐的成音吧，这么多细节若是假唱会比对嘴难一万倍，因为根本就不可能对上。据了解，幻乐之城是国内首档音乐创演秀，也是天后王菲参加的首档综艺节目。而另一档音乐综艺节目《中国好声音》也遇到了点麻烦。7月20号下午6点，《中国好声音》官方微博称，因为后期制作和编排问题，节目将延期播出。《中国好声音》节目可谓是一波三折。7月12号，节目在开播前一天才宣布结束了版权纠纷，将《中国新歌声》改回原来的名字《中国好声音》。次日节目播出时，又发生了部分地区观众通过高清频道收看节目时没有声音的状况。加上昨晚节目的延播，已经是第三次有变了。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9点继续音乐加速度，10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12点节奏驾到。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南三环中路辅路内环东向西方向，刘家窑桥到木樨园桥；外环西向东方向，刘家窑桥到分钟寺桥，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加速度，加速度！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音乐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 Jenny， 看你最近状态不错，怎么保养的？ 吃燕窝呀，对女人特别好。 你这么忙还有时间炖燕窝啊？ 哦，对了吧，我吃的是小鲜炖鲜炖燕窝，当天鲜炖，冷鲜配送，一周配送一次，每次三瓶，保证每瓶燕窝都是新鲜的。 这个很方便呀，我也要立刻保养起来。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180万份，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冬天吹冷风说都8分钟广告了，这不是回来了吗？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音乐加速度，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哈。接下来这一时段，首先为您推荐的是一首法语说唱歌曲，而现唱的这位歌手是一个被篮球耽误的歌手，明明可以靠唱歌，偏偏要玩副业哈，篮球的 Tony Parker。所以我们正在收听的是马刺乐团的主唱，没有，来自马刺的 Parker。歌曲的前半部分是法语说唱，总感觉你知道法语嘛，带着一些浪漫。副歌部分又是我们完全听得懂的用英文演唱的副歌。Premier love, 初恋。 On était gosses, c'était mon premier love. Bien avant le basket, mon premier cri, toujours ensemble. À l'époque, on était grands l'un l'autre. On était jeunes, on était fous, à qui la faute, on était rien sans l'autre. On était simple, on était deux, on pensait un.Un seul amour, un seul avenir, un seul chemin. Et je me rappelle quand je te serrais dans mes bras, tu me disais que t'aimais ça, t'étais au nirvana. Tu m'as rendu meilleur, j'avais un cœur de pierre. De Cupidon t'étais la flèche, mon cœur était la cible. J'avais pas de thune au départ, pour toi j'aurais décroché la lune sans la fusée. Toujours derrière moi, quoi qu'il arrive, t'étais mon pare-balles, mon porte-bonheur, quoi qu'il arrive. C'était toi et moi à l'infini. Si tu tombes, je tombe, j'étais Clyde, t'étais Bonnie. Baby, I never lied to you and all I do, I've done it for you. All my lover, my heart always beating for you. Nothing that I couldn't do for you, I could die for you. l'année passe, concentré dans mon basket. Notre amour se dissipe, on a grandi si vite, on se prend la tête. Je perds le fil de nos vies, on s'est connus trop jeunes. De la vie de nos amis, tu m'as toujours dit que j'étais le seul et l'unique. Tu m'aimerais jusqu'à la fin, quel qu'en soit le prix. T'étais mon premier amour, t'étais mon premier amour. T'étais ma meilleure amie, t'étais ma meilleure amie. Je t'oublierai jamais, malgré le succès. Les strass et les paillettes, les fans et les groupies, tu sais. Nos souvenirs, je les garde en mémoire. Nos éclats de sourire et tes pleurs tard le soir. Je regrette rien, les sentiments sont toujours là. On reste amis, y'a pas de futur sans espoir. C'était toi et moi à l'infini. Si tu tombes, je tombe, j'étais clair et t'étais beau. I never lied to you and all I do, I've done it for you. T'étais mon doux, on s'est aimé. On s'est quitté, on reste amis. On reste amis. Je parle au passé de notre histoire. T'étais mon premier love. T'étais mon doux, on s'est aimé. T'étais mon premier love. On s'est quitté, on reste amis. T'étais mon premier love. T'étais mon premier love. T'étais mon premier love. Je parle au passé de notre histoire. 我是先听到的这首歌，才认识的这个运动员，但是可能好多男生对他就很熟悉了。 DZ Leak 就说啊，托尼帕克来自马刺哈。一首法语歌曲，想要索取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猴的纯哈。继续来听这首老歌，来自古巨基。 还有没有如果，还有没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Hey man Let her go。 我的心却化曾经多爱我，你还记得否？为什么头一张口再说爱我，又说要离开我？我想忘了时间的钟，一分一秒的过，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忘了时间的钟，每个人都在笑我。忘了时间的钟，滴滴答的不休，转啊转啊转啊的换我。忘了时间的钟，好难过。呜呜呜，爱到最后剩什么？谁告诉我？感受 走得太慢，你又说 赶不上潮流。你曾经多爱我， 你还记得否？ 为什么同一张口再说爱我，又说要离开我？ 我想忘了时间的钟，一分一秒的过，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 忘了时间的钟，每个人都在笑我。哎呀呀呀，忘了时间的钟，滴滴答的不休， 转啊转啊转啊，别管我。 忘了时间的钟。后剩 什么？ 你说。 不用我说，我只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8:42，忘了时间的钟来自古巨基。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 凯瑞姐，都说怀孕吃燕窝对孕妇和宝宝好，但不知道买什么燕窝靠谱。推荐你买小鲜炖鲜炖燕窝，一瓶等于一盏干燕窝，零添加，保质15天，当天鲜炖，冷鲜配送，今天下单明天就收到了。哇，这个量够足，还新鲜，我就去下单。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180万份。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音乐快快快车道。 这暧昧的黑夜，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但时间让我能了解，寻找另一种体贴，出口在天亮以前，我就要穿过那条街。 公野彦明说，这首曲颖的歌很应景啊，和音乐加速度是一样的，当年差一点把它选作我们加速度的主题曲。 Oh, 轻易不要学会怎么做快乐。你顺着我的脾气让我挫折的男人，我这生气摔了杯子还把房间的门打破呢。那住了好几天不确定发展怎么走呢。

这样慵懒松弛的节奏居然能让人燥起来哦。来自郑钧，赤裸裸。 忘了那种真相，彻底的放弃抵抗，你可以给些温暖，也可以给个悲伤，没谁要苛求你，那他们没有意义，你不必为谁压抑，只要你能够对你自己。 嗨嗨， 痛苦会紧随着欢乐，可我不在乎那结果，想说的说了，想做的做了，当泪水溅的灯火，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 歌律师说都是好听的歌呢，我自己也这么觉得。 段尴尬的沉默，我说你要做点什么，突然紧迫住我说，已经顾不了太多，因为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 吹冷风说郑钧这首赤裸裸声音好魔性，而且非常洗脑，是不是？尤其他在歌曲里面一些小小的声音表情真的很迷人。爱摇滚的朋友，我觉得今天应该是一饱耳福了，我们听了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听了来自郑钧的赤裸裸，接下来要重磅推出好朋友黑薄荷乐队带来的爱我就现在。想索取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厚的纯哦。

消失的我们依然还在生活的每天。是谁把路灯熄灭，站在空旷房间？是谁把灵魂典当，安静闭上双眼？人生就像是一场冒险，在等你丢掉那些疲倦，风景是焦点。无论谁与谁离开，地球依然在转动，把悲伤当成消遣，认真的表演。你知道那些从未遥远。 我绕这里打转，一圈一圈公转，在人与人的银河，爱让我不间断。我因为你而转，一圈一圈自转。Oh baby， 我的世界明暗，因为思念释然。 有太多的欲望存在于善恶之间，有太多的梦想你却来不及实现，借口是时间，理由存在字里行间，就像是没有发条的闹钟在床边，它一直在转，当他们有人在看，生活像武林外传，真实的从未怠慢，内心或外观那就挑你最耐看的，剧情的反转依然是我最爱的。如果有疑惑，那就请你保持沉默，这世界太大，我们都来不及承诺，你放不下的遗憾会有太多太多，就继续向前，有些事你无法概括，你无法概括哈。 我绕这里打转，一圈一圈公转，在人与人的银河，爱让我不间断。我因为你而转，一圈一圈自转。 Oh baby， 我的世界明暗，因为思念释然。 生活在继续，我依旧保持乐观，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有一点客观。地球在公转，而我们都在自转，从各自的生活里搜索最佳的运转。峰回路转，偶尔也享受孤单，不太会在乎百米冲刺或安全过弯。总是在不同的城市里寻找短暂的舒缓，在不同的身体把灵魂呼唤。Life goes on， 每当我出发，总有种力量，爱依然可以照亮我生命。当乌云覆盖，当你听见我的声音，你知道雨过天晴，天空依旧纯净，天空依旧纯净。 我绕这里打转，一圈一圈公转，在人与人的银河，爱让我不间断。我因为你而转，一圈一圈自转。 Oh baby， 我的世界明暗，因为思念释然。 刚刚说这歌好魔性，怎么感觉今天歌都好魔性？这来自冰块先生的公转定律。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因为太喜欢王力宏的公转自转了，所以整首歌好像都在听副歌部分而已哈。想要索取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哈。再来听这首歌，陈冠希在2010年复出的时候，受到了很多圈中朋友的一起相挺啊，比如说郑秀文就为首播主打歌出镜了 MV， 而周杰伦则是在为艾迪森写了这首艾迪森自己也很喜欢的 I Can Fly， 表达的观念是只要我们有坚持的勇气，那我们就会有成功的力量。 有着我又重新回到这个地球，看见的海浪浪潮起了潮落，人生的起伏可以追求，不用强求。哦哦哦，我曾经打破视觉霸气，只是当时还是可是。哦哦哦，我站在路口，到底哪一条路才是出口？我只是过了几天，但却怎么好像又过了好几十年？好像穿换衣服又到底穿几百件？可是温暖的爱又梦寐不会实现，在天国的天边。有一位天使在歌唱，要的被放弃自己，爱是珍惜生命，你们不要忘记。 我望着天空，看着飞机慢慢飞过，云被吹散还会回来，坚持的勇气能 在变，世界也在变，不过世界这么变，我还是早晨唤起，用这么两句话请跟我念一遍。 Can you forgive me? Can you forgive me? Can you forgive me? Or forget about me? 我睁不开眼神啊，请告诉我前面的路要怎么走啊，曾经现在天堂下过地狱的我啊，只是我的故事只想让你们都是别着下是那天空如此宽阔，不管你帅过有无天气不重要，哦，飞得越高帅得越重，还是帅得越重飞得越高，我望着天空看着飞机慢慢飞过，云被吹散还会回来， 7:20，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7:45，换上漂亮和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8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来自 Zara Larsson and My Fault， 我们听过原版啊，我们今天听到的是 Rap 制作的 Remix 版本。想索取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哈。微信公众账号上，伟吉好像是个新听友，他说听了今早的歌，一路绿灯。你不要吓我，是路况真的这么好，还是你看到的灯都是绿灯？千万要注意行车安全啊，不要追尾，不要追尾。我们还真的有听众听了我们的音乐快车道，然后就发生了事故，那我就会觉得 It's my fault。 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萧亚轩的爱不离手。哎，我觉得听 Elva 的歌声总是觉得甜甜的，而且会很有说服力的感觉哈。歌里面唱了说，想爱就真动作，请你就带我出去走走，这一定不是一个宅的人啊、哦。 爱我出去走，最美，爱别只唱过。

外出关好门窗，带上雨具。继续提醒市民朋友，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另外，今天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非常闷热，长时间户外活动容易中暑，应注意防暑降温。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午后西部、北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川阴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阴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今天黄子韬2018巡回演唱会即将在武汉火热开场，继上海福州站的西泡泡合体特别舞台之后，这次黄子韬又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在激动之余，不少粉丝也表示对武汉站的表演充满了期待。另外，本轮巡演还将于7月28号和8月4号陆续登陆成都、深圳。再来关注乐团苏打绿的情况。近日苏打绿成员阿福提到，大家各自朝梦想前进，向心仪结婚怀孕4个月，这次是单纯的想把台湾的美好推送到世界顶尖的舞台。上周除了嘉凯、小薇之外，他跟清风、阿拱和心仪一起吃饭，聊到复出计划，距离休团的3年期限还有1年，阿福相信一定会复出，希望赶快回到舞台上。而清风接下台中世界花博推广大使，包办主题曲《请听》的创作和制作，将在7月22号的音乐会首唱。他月初趁着录影空档飞到英国、美国看演唱会，度假兼追星，没想到身体亮起了红灯，发高烧，上吐下泻。清风苦笑说，我是天生的劳碌命，只要休息就生病。再来关注另一个非常优秀的乐团，林肯公园的主唱查斯特逝世满1年，官方粉丝专页昨天发文向他致敬。团员之一的戴夫·法雷尔也在社交网络分享这一年来的心情，表示很想念你，没有你在这儿，我仍然很痛苦。粉丝同时留言表达对这位传奇主唱的思念。查斯特2017年7月20号在家自杀身亡，享年41岁，生前饱受忧郁症困扰，持续接受心理治疗并且服用药物，没想到最终仍是走向绝路，让乐迷只能透过音乐作品怀念他。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南北双向，西三环航天桥到紫竹桥南北双向，莲石东路莲花桥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音乐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哟。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高颜值全景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情店内活动： 400-8764-888。 久等了，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音乐加速度。如今越过重重山丘，他已经鲜少出现在镜头面前了，而是甘愿做一个默默的匠人，用另一种方式让世人听到他的音乐。他的音乐人生仿佛已经开始落幕，但又仿佛重新开启，因为这一路的感悟，他写过很多歌，都在他至今传唱的很多经典里。我说的他是刚刚过完生日的李宗盛，而他的音乐包括耳边听到的这一首林忆莲的《不必在乎我是谁》。 我觉得有点累，我想我缺少安慰，我的生活如乏味，生命像花一样枯萎，我整夜不能睡，可能是因为烟和咖啡，如果是因为没有人陪，我愿意敞开心扉，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

一下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的三首歌曲。我觉得第一首歌曲可能是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吧，因为最近你们也知道 Justin Bieber 非常的忙啊，热度不减，然后你突然又认真的来听一下他当时的这首 Baby 的时候，你可能心里就乐开花了哈，因为你可能现在只是记得他唱的什么 Sorry 啊， Love Yourself Company 这种时不时还爱秀自己身材的这种舞台表现，很嘻哈很抢眼，对不对？但是当年 Justin Bieber 在作为一个孩子的时候，他的声音表现力又是那么的孩童，听众的记忆有时候是会被覆盖的哈，但是时不时把这个调出来，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些歌里面怀旧一下，来想象一下当年 Justin Bieber 是什么样子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根根说这歌好提神醒脑啊，指的就是这首 Justin Bieber 的 Baby。 其实提神醒脑的不止这首歌，还包括后面的两首歌，分别是来自杨丞琳一个人的 Happy Ending 以及 Steven Wonder featuring Ariana Grande 的 Faith。 想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 音乐快车道， 音乐可以一直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 时间来到了9:54.47，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可能是因为今天好歌太多了吧，突然间就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张敬轩，吻得太逼真。不和大家说 goodbye 了哈，因为明天8点我们还会准时的不见不散。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啊，索取歌单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明天见。 无论怎么讲我都觉得虚伪，陪伴你那么久你说是受罪，从前到现在当我是谁，你这花心蝴蝶，昨夜陪你醉伤到我心碎，你竟说我和你完全忘记往日为何能与我彻夜缠绵。 老婆，饶了我吧，整天找设计师看地板选家具头都大了。 你以为我爱跑啊？可咱们预算有限啊。 来一号新家，预算得全包全配精装，50天拎包入住，大牌设计，亲民价格，定制家具和家电全部免费送，配第一柜金牌橱柜大品牌配置。 找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高颜值全景装修就找一号新家。